第86回，木母助威争怪物，精工施法灭妖邪。话说孙大圣牵着马，挑着担，满山寻找师傅。忽见八戒气呼呼的跑将来道：“ 哥哥，你喊怎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师傅不见了，你可曾看见？” 八戒道：“我原来是只跟唐僧做和尚的，你又捉弄我，叫什么将军？我舍着命与那妖精战了一会儿，得命回来。师傅，是你与沙僧看着的，反来问我。” 行者道：“兄弟，我不怪你，你不知怎么眼花了，把妖精放回来拿师傅。我去打那妖精叫沙和尚看着师傅的，如今连沙和尚也不见了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想是沙和尚带师傅哪里出宫去了。” 说不了，只见沙僧来到。行者问道：“沙僧，师傅哪里去了？” 沙僧道：“你两个眼都昏了，把妖精放进来拿师傅，老沙去打那妖精的，师傅自家在马上坐来。” 行者气得暴叫道：“哼，中他计了，中他计了。” 沙僧道：“中他什么计？” 行者道：“哼，这是分办梅花计，把我弟兄们调开，他披心里捞了师傅去了。天却怎么好？” 止不住腮边泪滴。八戒道：“不要哭，一哭就脓包了。横竖不远，只在这座山上，我们寻去来。” 三人没计奈何，只得入山找寻。行了有20里远近，只见那悬崖之下有一座洞府，削峰掩映，怪石嵯峨，奇花瑶草馨香，红杏碧桃艳丽，崖前古树双皮六羽40围，门外苍松黛色参天2000尺，双双野鹤常来洞口舞清风，对对山禽每向枝头啼白昼，簇簇黄藤如挂锁，行行烟柳似垂锦，方塘积水引琼林未变的蛟龙，深穴一扇住多年吃人的老怪，果然不亚神仙境，真是藏风聚气潮。行者见了，两三步跳到门前看出，那石门紧闭，门上横安着一块石板，石板上有8个大字，乃隐雾山折月连环洞。行者道：“ 八戒，动手啊，此间乃妖精住处，师傅必在他家也。” 那呆子仗势行凶，主钉耙尽力住将去，把他那石头门住了一个大窟窿，叫道：“ 妖怪，快送我师傅来，免得钉耙住倒门，一家子都是了账。” 守门的小妖急急跑入报道：“ 大王，闯出祸来了。” 老怪道：“ 有甚祸？” 小妖道：“ 门前有人把门打破，嚷道要师傅哩。” 老怪大惊道：“ 啊，不知是哪个巡将来也。” 先锋道：“ 莫怕，等我出去看看。” 那小妖奔至前门，从那打破的窟窿处歪着头往外看，见是个长嘴大耳朵，急回头高叫：“ 大王莫怕他，这个是猪八戒，没甚本事，不敢无礼。他若无礼，开了门拿他进来凑争，怕便只怕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。” 八戒在外面听见道：“ 哥，他不怕我，只怕你哩，师傅定在他家了，你快上前。” 行者骂道：“ 哼，泼孽畜，你孙外公在这里，送我师傅出来饶你命吧。” 先锋道：“ 哦，大王，不好了，孙行者也寻将来了。” 老怪抱怨道：“ 都是你定什么分办，却惹得祸事临门，怎生结果？” 先锋道：“ 大王放心，且休埋怨，我记得孙行者是个宽宏海量的猴头，随着他神通广大，去好奉承，我们拿个假人头出去哄他一哄，奉承他几句，只说他师父是我们吃了，若还哄着他去了，唐僧还是我们受用，哄不过再做理会。 老怪道：哪里得个假人头？ 仙翁道：等我做一个看。 好妖怪将一把中钢刀斧，把柳树根砍作个人头模样，喷上些人血，糊糊涂涂的找一个小怪，使七盘拿至门下，叫道： 大圣爷爷喜怒容禀。 孙行者裹好奉承，听见叫声大圣爷爷，便就止住八戒道： 切莫动手，看他有甚话说。 拿盘的小怪道：你师父被我大王拿进洞来，洞里小妖村丸不识好歹，这个来吞，那个来啃，抓的抓，咬的咬，把你师父吃了，只剩一个头在这里也。 行者道： 哼，既吃了便罢，只拿出人头来，我看是真是假。 那小怪从门窟里抛出那个头来，猪八戒见了就哭道： 可怜啊，那么个师傅进去了，弄做这么个师傅出来也。 行者道： 呵呵，呆子，你且认认是真是假就哭。 八戒道：不休，人头有个真假的。 行者道： 呵呵，这是个假人头。 八戒道： 哦，怎认得是假？ 行者道： 真个人头抛出来，扑嗒不响，假人头抛得像梆子声，你不信，等我抛了你听。 拿起来往石头上一灌，当的一声响亮。 沙和尚道：哥哥响哩。 行者道： 响便是个假的，我叫他现出本相来，你看。 急扯金箍棒，扑的一下打破了。八戒看时，乃是个柳树根。呆子忍不住骂起来道： 我把你这毛火团，你将我师父藏在洞里，那个柳树根哄你猪祖宗，莫成我师父是柳树精变的。 慌得那拿盘的小怪战兢兢跑去报道： 难难难难难难。 老妖道： 怎么有许多难？ 小妖道： 猪八戒与沙和尚倒哄过了，孙行者却是个犯古董的，识货识货，他就认得是个假人头，如今带个真人头与他，或者他就去了。 老怪道： 怎么得个真人头？ 我们那包皮亭内有吃不了的人头，选一个来。 众妖即至亭内捡了个新鲜的头，叫啃净头皮滑塌塌的，还使盘儿拿出，叫 大圣爷爷，先前伪是个假头，这个真是唐老爷的头，我大王留了镇宅子，今特现出来也。 扑通的把个人头又从门窟窿里抛出，血滴滴的乱滚。孙行者认得是个真人头，没奈何就哭，八戒沙僧也一齐放声大哭。 八戒吟着泪道：哥哥切莫哭，天气不是好天气，恐一时弄臭了，等我拿将去趁生气埋下再哭。 行者道： 也说的是。 那呆子不嫌秽污，把个头抱在怀里，跑上山崖，向阳处寻了个藏风聚气的所在，举钉耙筑了一个坑，把头埋了，又筑起一个坟冢，才叫沙僧。 你与哥哥哭着，等我去寻些什么供养供养。 他就走向涧边，攀几根大柳枝，拾几块鹅卵石，回至坟前，把杨柳枝插在左右，鹅卵石堆在面前。 行者问道： 这是怎么说？ 八戒道：这柳枝全为松柏，这石子全当点心，与师父供养供养。 行者喝道： 呵呵，憨货， 人已死了，还将石子供他。 八戒道：表表生人意，全为孝道心。行者道： 且休胡弄，叫沙僧在此，一则鲁母，二则看守行李马匹，我和你去打破他的洞府，拿住妖魔，碎尸万段，与师父报仇去来。 沙和尚滴泪道： 大哥言之极是，你两个着意，我在此处看守。 好八戒，既脱了造景之多，数一数着体小衣，举耙随着行者。二人努力向前，不容分辨，径自把那石门打破，喊声震天，叫道： 还我活唐僧来也。 那洞里大小群妖一个个魂飞魄散，都抱怨先锋的不是。老妖问先锋道： 啊，这些和尚打进门来却怎么处置？ 先锋道： 古人说得好，手插玉兰必不得兴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左右率领家兵杀那和尚去来。 老怪闻言无计可奈，真个传令叫： 小的们各要齐心，将精锐器械跟我去出征。 果然一齐呐喊，杀出洞门。这大圣与八戒急退几步，到那山场平处抵住群妖，喝道： 呵呵，哪个是出名的头，哪个是拿我师傅的妖怪？ 那群妖扎下营盘，将一面锦绣花旗闪一闪。老怪持特杵应声高呼道： 那泼和尚，你认不得我，我乃南山大王，数百年放荡于此，你唐僧已是我那吃了，你敢如何？ 行者骂道：哼哼，这个大胆的毛团，你能有多少的年纪敢称南山二字？李老君乃开天辟地之祖，上座于太清之右，佛如来是治世之尊，还坐于大鹏之下，孔圣人是儒教之尊，亦仅呼为夫子，你这个孽畜敢称什么南山大王？数百年之放荡，不要走，吃你外公老爷一棒。 那妖精侧身闪过，石杵抵住铁棒，睁圆眼问道： 你这嘴脸像个猴模样，敢将许多言语压我，你有什么手段在午门下猖狂？ 行者笑道： 呵呵，我把你这个无名的孽畜，是也不知老孙，你站住，硬着胆且听我说。 祖居东胜大神州，天地包含几万秋，花果山头仙石卵，乱开产化我根苗，生来不比凡胎累，圣体原从日月丑，本性自修非小可，天资影步大丹头，官封大圣居云府，一世行凶斗斗牛，十万神兵难尽我，满天星宿亦为收，名扬宇宙方方小，只管乾坤处处流，今幸皈依从事教，扶持长老向西游，逢山开路无人阻，遇水之桥有怪丑，林内施威擒虎豹，牙前副手捉貔貅，东方果正来西域，哪个妖邪敢出头？孽畜伤师真可恨，管教时下命将休。 那怪闻言又惊又恨，咬着牙跳进前来，使铁杵往行者就打。行者轻轻的用棒架住，还要与他讲话。那八戒忍不住撤爬乱住那怪的先锋，先锋率众齐来。这一场在山中平地处混战，真是好杀。东土天邦上国僧，西方极乐取真经，南山大爆喷风雾，鹿祖深山独显能，使巧计弄乖灵，无知误捉大唐僧，相逢行者神通广，更遭八戒有声名。 群妖混战山平处，尘土纷飞天不晴。那镇上小妖呼啸，枪刀乱举，这必向神僧斥喝，爬棒齐行。大圣英雄无敌手，悟能精壮喜神生。男与老怪部下先锋，都为唐僧一块肉，致令蛇死又亡生。这两个阴师性命成仇喜，那两个要为唐僧推恶情。往来斗经多半会，冲冲撞撞没输赢。孙大圣见那些小妖勇猛，连打不退，即使个分身法，把毫毛往下一拔，嚼在口中喷出去，叫声变，都变作本身模样。一个是一条金箍棒从前边往里打进，那一二百个小妖顾前不能顾后，遮左不能遮右，一个个各自逃生，败走归洞。这行者与八戒从镇里往外杀来，可怜那些不识俊的妖精，躺着爬，九孔血出，挽着棒，骨肉如泥，唬得那南山大王滚风生雾，得命逃回。那先锋不能变化，早被行者一棒打倒，现出本相，乃是个铁背苍狼怪。八戒上前扯着脚翻过来看了，道： 这厮从小也不知偷了人家多少猪牙子羊羔吃了。 行者将身一抖，收上毫毛，道： 呆子不可迟慢，快赶老怪讨师傅的命去来。 八戒回头就不见那些小行者，道： 我哥哥的法相都去了。 行者道： 我已收来也。 八戒道：妙啊妙啊。 两个喜喜欢欢得胜而回。却说那老怪逃了命回洞，吩咐小妖搬石块挑土，把前门堵了。那些得命的小妖一个个战兢兢的，把门都堵了，再不敢出头。这行者引八戒赶至门首吆喝，内无人答应。八戒使爬柱时莫想得动。行者吱吱道： 八戒莫费力气，他把门已堵了。 八戒道：堵了门使仇怎报？ 行者道： 且回上墓前看看沙僧去。 二人复至本处，见沙僧还哭里，八戒越发伤悲，丢了耙伏在坟上，手扑着土道： 普命的师父啊，愿想的师父，哪里再得见你也。 行者道： 兄弟切莫悲切，这妖精把前门堵了，一定有个后门出入，你两个只在此间等我再去寻看。 八戒滴泪道： 哥仔细着，莫连你也老去了，我们不好哭得，哭一声师父，哭一声师兄，就要哭得乱了。 行者道： 没事儿，我自有手段。 郝大圣收了棒，束束群，拽开步，转过山坡，忽听得潺潺水响，且回头看出，原来是涧中水响，上溜头冲下下来，又见涧那边有座门，门左边有一个出水的暗沟，沟中流出洪水来。他道： 不消讲，那就是后门了，若要是圆嘴脸，恐有小妖开门看见似的，那我变做个水蛇过去。且住，变水蛇恐师傅的阴灵知道，怪我出家人变蛇缠肠，变做个小螃蟹过去吧，也不好，恐师傅怪我出家人脚多。 既做一个水老鼠，嗖的一声窜过去，从那出水的沟中钻至里面天井中，探着头观看，只见那向阳处有几个小妖，拿些人肉巴子一块块的理着晒里。行者道： 我的儿啊，哪像是师傅的肉， 吃不了晒干八字防天阴的。我要现本相赶上去，一棍子打杀，显得我有勇无谋，且再变化进去，许那老怪看是何如。 跳出沟，摇身又一变，变做个有翅的蚂蚁，真个是力微身小好选举，日久藏修有翅飞。闲渡桥边排阵时，喜来床下斗仙级。善知雨至长风雪，累积尘多碎作灰。巧巧轻轻能爽利，几番不觉过柴扉。他展开翅，无声无影，一直飞入中堂。只见那老怪烦烦恼恼正坐，有一个小妖从后面跳进来报道：“ 大王万千之喜。” 老妖道：“ 喜从何来？” 小妖道：“ 我才在后门外箭头上探看，忽听得有人大哭，即刮上风头望望，原来是猪八戒、孙行者、沙和尚在那里拜坟痛哭，想是把那个人头认作唐僧的头葬下，刚做坟墓窟里。” 行者在暗中所说，心内欢喜道：“ 嘿嘿，若出此言，我师父还藏在那里，未曾知理。等我再去寻寻，看死活如何，再与他说话。” 郝大圣飞在中堂，东张西看，见旁边有个小门关得甚紧，即从门缝里钻去看时，原是个大园子，隐隐的听得悲声，竟飞入深处，但见一丛大树，树底下绑着两个人，一人正是唐僧。行者见了心痒难挠，忍不住现了本相，近前叫声：“师父。”那长老认得，滴泪道：“ 悟空，你来了，快救我一救，悟空，悟空。” 行者道：“ 师父莫只管叫名字，面前有人，怕走了风讯，你既有命，我可救得你。那怪只说已将你吃了，拿个假人头哄我，我们与他恨苦相持。师父放心，且再熬，等我把那妖精弄倒，方好来解救。” 大圣念声咒语，却又摇身还变作个蚂蚁儿，附入中堂，钉在正梁之上。只见那些未伤命的小妖簇簇攒攒，纷纷攘攘。内容忽跳出一个小妖告道：“ 大王，他们见堵了门，攻打不开，死心塌地舍了唐僧，将假人头弄作个坟墓。今日哭一日，明日再哭一日，后日复了三，好到回去打听着他们散了，把唐僧拿出来，碎蚕碎剁，把些大料煎了，香喷喷的，大家吃一块，也得个延年长寿。” 又一个小妖拍着手道：“ 哈哈，莫说莫说，还是蒸了吃的有味儿。” 又一个道：“ 啊，煮了吃还省柴。” 又一个道：“ 它本是个稀奇之物，还倒些盐儿腌腌，吃得长久。” 行者在那梁中听见，心中大怒道：“ 哼，我师父与你有甚毒情，这般算计吃的。” 即将毫毛拔了一把，口中嚼碎，轻轻吹出，暗念咒语都叫变作瞌睡虫儿，往那众妖脸上抛去，一个个钻入鼻中，小妖渐渐打盹，不一时都睡倒了。只有那个老妖睡不稳，他两只手揉头搓脸，不住的打喷嚏捏鼻子。 行者道：“莫是他晓得了，与他个上天灯。” 又拔一根毫毛一抹而做了，抛在他脸上，钻于鼻孔内，两个虫儿一个从左进，一个从右入。那老妖刮起来，伸伸腰，打两个磕欠，呼呼的也睡倒了。行者暗喜，才跳下来现出本相，耳朵里取出棒来晃一晃，有鸭蛋粗细，当的一声把旁门打破，跑至后园高叫：“师父！”长老道：“ 徒弟，快来解解绳儿，绑坏我了。 行者道：师父不要忙，等我打杀妖精再来解你。急抽身跑至中堂，正举棍要打，又制住手道： 不好，等解了师父来打。 复至园中，又思量道： 等打了来救。 如此者两三番，却才跳跳舞舞的到园里。长老见了，悲中作喜道： 猴儿，像是看见我不曾伤命，所以欢喜的没事处，故这等做跳舞也。 行者才至前，将绳解了，挽着师傅就走。又听到对面树上绑着人叫道： 老爷舍大慈悲，也救我一命。 长老立定身脚： 悟空，那个人也解他一解。 行者道： 他是什么人？ 长老道： 他比我先拿近一日，他是个樵子，说有母亲年老，甚是思想，倒是个尽孝的，一把连他都救了吧。 行者一言，也解了绳索，一同带出后门，挂上石崖，过了斗堑。长老谢道： 贤徒，亏你救了他与我命。悟能悟净都在何处？ 行者道： 他两个都在那里枯泥里，你可叫他一声。 长老果厉声高叫道： 八戒，八戒。 那呆子哭得昏头昏脑的，开开鼻涕眼泪道： 沙和尚，师傅回家来显魂力，在那里叫我们不是。 行者上前喝了一声道： 哈哈，憨货，显什么魂？这不是师傅来了。 那沙僧抬头见了，忙忙跪在面前道： 师傅，你受了多少苦啊？哥哥怎生救得你来也？ 行者把上相事说了一遍。八戒闻言咬牙恨齿，忍不住举起耙，把那坟冢一顿铸倒，掘出那人头一顿铸得稀烂。唐僧道： 你铸他为何？ 八戒道： 师傅，不知他是哪家的亡人，叫我朝他哭。 长老道： 亏他救了我命里，你兄弟们打上他们，嚷着要我，像是拿他来搪塞，不然啊，就杀了我也，还把他埋一埋，见我们出家人之意。 那呆子听长老此言，遂将一包稀烂骨肉埋下，也刚起个坟墓。行者却笑道： 嘿嘿，师傅，你请略坐坐，等我脚除去也。 即又跳下石崖，过涧入洞，把那绑唐僧与乔子的绳索拿入中堂，那老妖还睡着了。即将他四马暂提捆倒，使金箍棒拘起来，握在肩上，径出后门。猪八戒远远的望见道： 哥哥好干这窝头事，再寻一个趁头跳着不好？ 行者到跟前放下，八戒举耙救住。行者道： 哈哈，且住，洞里还有小妖怪，为哪里？ 八戒道： 哥，有便带我进去打他。 行者道： 打又费功夫了，不若寻些柴叫他断根吧。 那乔子闻言，即引八戒去东坳里寻了些破烧竹、败叶松、空心柳、断根藤、黄蒿、老荻、芦苇、干桑，挑了若干送入后门里。行者点上火，八戒两耳扇起风，那大圣将身跳上，抖一抖收了瞌睡虫的毫毛，那些小妖即醒来，烟火七着，可怜莫想有半个得命，连洞府烧得惊空，却回见师傅。师傅听见老妖方醒声唤，便叫 徒弟，妖精醒了。 八戒上前一耙，把老怪铸死，现出本相。原来是个艾叶花皮豹子精。行者道： 嘿嘿，花皮会吃老虎，如今又会变人， 这顿打死才绝了后患也。 长老谢之不尽，潘安上马。那乔子道： 老爷，向西南去不远就是舍下，请老爷到舍见见家母，叩谢老爷活命之恩，送老爷上路。 长老欣然，遂不骑马，与乔子并四众同行，向西南以威前来，不多路，果见那石径重漫苔藓，柴门蓬落藤华，四面山光连接，一林鸟雀喧哗，密密松黄交翠，纷纷异卉奇葩，地僻云深之处，竹篱茅舍人家。远见一个老妪倚着柴扉，眼泪汪汪的，而天而地的痛哭。那乔子看见是他母亲丢了长老，急忙忙先跑到柴扉前，跪下叫道： 母亲，儿来也。 老妪一把抱住道： 哦，儿啊，你这几日不来家，我只说是山主拿你去，害了性命，是我心疼难忍。你既不曾被害，何以今日才来？你绳担科府去在何处？ 乔子叩头道： 母亲，儿已被山主拿去绑在树上，实是难得性命，幸亏这几位老爷。这老爷是东土唐朝往西天取经的罗汉，那老爷倒也被山主拿去绑在树上。他三位徒弟老爷神通广大，把山主一顿打死，却是艾叶花皮豹子精，盖中小妖俱尽烧死，却将那老老爷解下救出，连孩儿都解救出来，此诚天高地厚之恩。不是他们，孩儿也死无疑了。如今山上太平，孩儿彻夜行走也无事宜。 那老妪听言，一步一拜，拜接长老四众，都入柴扉茅舍中坐下。娘儿两个磕头称谢不尽，慌慌忙忙的安排些素斋酬谢。八戒道： 乔哥，我见你府上也寒薄，只可将就一饭，切莫费心大摆布。 乔子道： 不瞒老爷说，我这山间实是寒薄，没什么香坛蘑菇川椒大料，只是极品野菜奉献老爷，全表寸心。 八戒笑道：郭嫂，郭嫂，放快些就是，我们肚中饥了。 乔子道： 就有就有。 果然不多时，斩妈桌凳摆将上来，果设几盘野菜，但见那嫩桌黄花菜，酸鸡白骨丁，扶墙马齿剑，将计燕长影，燕子不来香切嫩，芽儿全小翠环情，烂竹马兰头，白鹿狗脚鸡，猫耳朵野落壁，灰条熟烂能中吃，剪刀骨牛塘里，捣罐窝罗操叟鸡，碾米鸡窝菜鸡，极品清香又滑腻，油炒窝樱花，林科甚可夸，蒲根菜并椒儿菜，四般进水石清华，香麦娘娇妾家，破破那不穿它，古麻台下翻篱架，雀儿棉单胡孙脚迹，油灼灼煎来只好吃，鞋好青好抱娘好，灯蛾飞上板桥桥，羊耳秃狗齐头，加上乌兰不用油，几般野菜一餐饭，乔子潜心为谢愁。师徒们饱餐一顿，收拾启程。那乔子不敢久留，请母亲出来再拜再谢。 乔子只是磕头，取了一条枣木棍，结束了衣裙，出门相送。沙僧牵马，八戒挑担，行者紧随左右。长老在马上拱手道：“ 乔哥，凡先引路到大路上相别。” 一起登高下板，转涧寻坡。长老在马上思量道：“ 徒弟呀， 自从别主来西域，地地迢迢去路遥，水水山山栽不脱，妖妖怪怪命难逃。心心只为经三藏，念念仍求上九霄。碌碌劳劳何日了，几时行满转唐朝。” 乔子闻言道：“老爷切莫忧思，这条大路向西方不满千里，就是天竺国极乐之乡也。” 长老闻言翻身下马道：“ 有劳远涉，既是大路，请乔哥回府，多多拜上令堂老安人。世间厚扰圣斋，贫僧不甚相携，只是早晚诵经，保佑你母子平安，百年长寿。” 那乔子诺诺相辞，复回本路。师徒遂一直投西，正是降怪解冤离苦厄，受恩上路用心行。毕竟不知还有几日得到西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